要犯同一个错误，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，感动得要哭，很久没哭，不是为天大的幸福，将这一份礼物，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，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，有一点帮助就不用对谁倾诉，有一个人保护就不用自我保护，有一点满足就准备如何结束，有一点点领悟就可以往后回顾，来爱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，来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，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，感动得要哭，很久没哭，不是为天大的幸福，将这一份礼物，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，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，变成了笑着羡慕，时间是怎么样爬过了我皮肤，只有我自己最清楚，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，感动得要哭，很久没哭，不是为天大的幸福，将这一份礼物，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，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，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。 感谢你在短暂的休息之后继续能够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导航，每天我都会在这等候着各位。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凯所演唱的《笑忘书》。2016你的爱情还好吗？在2016的最后那几天的时间里，你是否有很多的故事记录在了一些作品当中呢？那么今天呢，在音乐导航里，我们就用2016年的一些作品去感受一下我们最好听的那些情歌现场演唱。来听周杰伦《告白气球》。 Yeah.欢迎低调组合，耶！ 是哪怕你最爱的咖啡，我送一杯，品尝你的美啊，留下唇印的嘴。哦，甜玫瑰，名字写错，谁告白气球，风吹了对街，微笑在天上飞。Yeah. 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，你不不需挑最贵，只要香榭的落叶， 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爱的爱上你，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清晰，亲爱的，别任性。